睛陷入黄尘，闻不到浓浓的花香，就像丢了灵魂，寂寞丛生，听不见大喇嘛啼声，世界一片沉静，不见归程， 不见归程。 如果再不把我唤醒，又要等待来生天涯纵横。我要他装饰，闻不到咸咸的草香，苍茫岁月，荒草也很春风，听不见悠悠的长调，天地为谁辽阔，你为谁等， 你为谁等。 如果你肯与我相拥， 总有万座山峰也要塌。